好啦，大家好啊，又系我雨枫啊，真系要同大家讲句早晨。今日真系唔知点解黐咗线，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我呢啲轮奸噶啦，即系都好少翻早，翻早可能5点几6点又起身啦。咁而家基本上翻嘢我都好鬼晏起身，但系今日咧就即系7点几咧就已经起咗身啦，都真系唔知咩事，所以而家今日好鬼早啊，今日录集节目俾大家啦，咁我谂同大家见面啦，即系无论系唔系佛教徒啦，或者玩弄光景啦，咁都谂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就录翻一集玩弄光景啦，希望就唔会太生疏啦。咁大家可能见到话之前嗰啲抽胆片啊、打机片啊，又个样又成，咁因为今日起得实在太过早啊，个样都未执好啊，即系冇嘢俾大家睇啦。咁啊，见谅下啦，同埋把声应该都未开。咁可能就一样啦，有啲口水嘅问题啦，咁样，咁大家就即系见谅见谅啦。今次可能我越讲就会顺啲嘅。咁今日其实个养分咧就冇之前嘅玩弄光咁多啦。咁今日就主要想讲一套都叫近期嘅，即系我睇咗又有啲嘢想讲嘅戏啦，就系、是、陈思诚佢自编自导自演嘅。北京爱情故事，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啊？咁但系基本上应该落咗画噶啦，而家大家都系正常啊，系嘛？大家都记得系正常，因为我通常咧讲得嘅戏咧，睇完想讲拖下拖下咧，咁无啦啦又系落咗画咧，都未出街嘅节目咁样，咁所以咧就今次都系啦。咁但系见难得起得咁早咧，起身起得咁早咧，咁就唔好拖啦。既然话想录节目，就录咗先啦。之前都想錄噶啦，咁但系就拖到而家咁樣，咁但系我諗大家都知道有咩方法睇得翻噶啦套戲咁樣，雖然落咗畫啦吓，咁呢一套戲咧就講到好似好巴閉咁啦，又話個票房好高啦咁樣，咁當然啦，呢個票房其實冇咩意思嘅，你知大陸啦，上新呢啲上億係好正常嘅，即係5大人口，即係去咗同大陸睇到香港嘅嘢咁貴，分分鐘有啲仲貴過香港。咁所以你計翻嗰個票房一定高嘅，咁所以呢個就意義不大啦。咁呢套戲咧，其實整體嚟講，即係好老實，嗰個嘅質素咧並不是咁高。咁但係點解雨峰會講咧？因為呢一套戲咧再次即係引證咗一樣嘢咧，就係、好嘅演員真係會救咗一套戲。咁呢一套都係，因為裏面當中有即幾位比較好嘅演員咧。就確實係令到套戲嗰個你睇完之後嗰個觀感咧，係會好好多。咁呢一個古仔咧，其實你就會，如果你 search 咧，你會見到話有一套電視劇咧，一樣名嘅喎，都叫做《北京愛情故事》。咁其實嗰套電視劇咧，都係陳思誠佢編劇同埋導演都係佢嚟嘅，亦都佢自己主演嘅。咁而當中嗰個男女主角咧，亦都係呢一套《北京愛情故事》電影版嘅男女主角，即係陳思誠佢自己啦，同埋阿東麗雅啦。咁呢個好多時都係賣點，就算睇張 poster 咧，你見到佢哋擺中間。咁但係其實佢哋呢一套電影咧，喺佢即係佢哋兩位咧，就唔講得上主角，因為呢一套戲咧，其實就有5個古仔去組成啦咁而當中就話啲角色之間有可能有啲關係啊，邊個係邊個嘅孫啊，邊個係邊個嘅房東啊，咁啊佢嗰、那個即係嗰啲人物好似有關係啦，其實真係唔係好重要嘅嗰個聯繫咁樣。咁呢一個咁嘅套路其實亦都係好普遍嘅一個設定啦，咁亦都唔好特別啦。咁而當中啊，陳思誠佢哋咧就係、是、其中一個故仔，亦都係套戲第一個故仔。嘅主角啦，咁样，咁即最好似系你做一个 gimmick 多过系即系重要过一切咯，即系因为事实上佢哋因为嗰套电视剧，咁你都系饰演男女主角啦，咁咪认识啦，最尾相恋啦，咁到最尾喺呢一套电影版上映之前又结埋婚啦，咁样，咁你见到佢不停都系用佢嚟做一个 gimmick 咁样，咁其实佢嗰个古仔咧。咁我哋一逐略略再即讲翻嗰5個古仔啦，或者我点解话有咩嘢唔系咁特别，但又会想讲呢套戏咧，同大家分享呢套戏咧，因为我都相信大家 即係睇咗呢套戲嘅人咧，其實唔多。咁所以就同大家講一講啦，或者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套完全唔睇得嘅戲嘅，因為好多人見到話啲大陸戲，你就開始就有啲啊驚驚咁樣。咁都係其實有睇頭㗎，即係睇演員係演技其實係 OK。咁咁講啦，第一個故仔就係、即係陳思誠呢個故仔啦。好簡單嘅一個故仔，好短。其實就係話一個唔好有錢嘅男仔，咁遇咗一個女神般嘅女仔咁樣。咁而嗰個女神咧，身邊一定有個即係高富帥嘅男朋友啦，好有錢噶啦咁樣。咁最尾你個女仔會揀同呢個咁窮但係自己好中意嘅男仔一齊啊，定係同一個好有錢嘅男仔一齊咧咁樣？咁、那個故仔就已經講曬啦。咁你見到佢嗰個套路咧，其實就係、即係一般，同埋嗰個質素都係啦，即係一般你。即系喺网上边睇到嘅一啲短片咧，其实系差无几嘅。咁唯一个卖点，除咗真系两位嘅主角自己本身嘅爱情故事之外咧，就系、是、所谓即系我都 search 过啦，网上面有什么咩激情戏份啊咁样。咁大家就可以放心，系冇噶。咁嗰个所谓激情戏份，其实只不过即系最多系嗰、那個女仔叫咩啊？東麗亞咁樣，即係著住內衣咁樣，但係嗰個內衣都隱隱約現，你唔係好見到嘅。咁所以嗰個戲，嗰、那個咩激情戲氛咧，大家就可以放低啦大家唔使懷著呢個心去睇，其實就冇咩睇咁樣。咁咧，佢靚啦 ，OK 嘅，我覺得個樣都 OK， 唔算話好靚，但係都 OK。咁所以其實呢段古仔其實就即係冇咩好講。咁所以呢段就即係。个 gimmick 系大过一切，我觉得，所以佢都摆一头啦咁样。咁其实嗰个次序，我觉得真系佢都好明显噶啦。其实系想我呢个嚟做卖点噶啦。咁事实上，亦都佢自己编剧，又系自己导演，咁、那个又系自己女朋友、自己老婆，咁呢个好正常啊咁样。咁呢个就或者亦都食住翻即系电视剧嗰个嘅、那个势啦，即系电视剧都受欢迎嘅。咁你。正导演版咁，我亦都揾翻嚟同一个演员同一 pair 嘅演员去做，咁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卖点嚟咯。咁但系实际上佢嗰个古仔唔算十分特别嘅，即系最尾又系拣个啊嗰、那个女仔究竟会唔会为咗钱咁样放弃呢个男仔咧？咁其实都系嗰类嘅嘢。好，咁呢个古仔其实就唔系十分特别。咁而另第二个古仔咧，就我觉得开始就可以睇一睇啲演技啦，其实就系讲紧呢一个比较穷嗰个男仔个上司啊，中意去蒲去玩，咁就系、是、阿黄学兵嗰一段啦，同埋余南嗰一段啦。咁当然啦，黄学兵我觉得佢做戏其实 O K， 系其实几好添。咁但系呢套戏其实佢嗰个发挥机会唔多，但反而佢饰演佢老婆嘅余南咧。咁呢一 part 就比較好睇，咁好簡單講個故仔，其實就話個老公不停去滾啊，不停去玩啊，咁啊翻屋企之前又飲下酒啊，咁樣搽啲酒起身啊，跟住翻到屋企就扮曬嘢咁樣，即刻瞓咗喺度啊，咁啊老婆啊即就照顧佢啊，屋企做家務啊，咁但係就好悶喺屋企，成日都得自己一個啊咁樣，咁直到有一日咧，佢即係睇到佢老公嗰個手機，咁啊知道。佢老公出去蒲嗰時又影咗啲相啊，影咗一啲去 party 嘅一啲照片啊，咁啊令到呢一個老婆突然間有一日啊化翻個濃妝啊，著翻一啲性感嘅晚裝啊，跟住又走去蒲，咁當中你都有機會會出軌啦，咁但係最尾發覺即係原來係即係有咩咁好玩咧，咁你都會問翻即係想同佢发生关系嗰条友，咁你都系老，你有冇老婆啊？咁女朋友啊？你点解会出嚟玩啊？咁样，咁其实呢一段咧最好睇嘅就系嗰个饰演做，即系嗰个老公因为戏份太少，即系黄学兵可能去做戏 OK， 亦都几好，咁但系呢一套戏呢度就冇俾戏去做，咁我觉得呢个有种可惜嘅，咁但系你可以睇下佢嗰个老婆，即系点样演到一个 一个黄面婆嘅角色啦，喺屋企点样照顾老公啦，点样觉得空虚，跟住去玩，去你会见到佢嗰个转变好大，咁亦都好自然。呢、這个亦都系我觉得好多大陆演员做得好好嘅地方。咁当然啦，可能佢哋本身都系即系戏剧系出身啦，好多即系真系即系有相关嘅演出经验啊、话剧啊等等，或者佢本身读书嘅时候亦都系读翻呢啲即系。呢方面演技嗰方面啦，咁所以佢哋做得好自然嘅，啊，咁而呢一段你嗰个反差都比较大啦，即系又点样有一个黄面婆，突然间啊发觉我自己都啊咁，我都系玩我老公都系蒲啦，咁我都系蒲啦咁样，你会见到佢嗰种无论系嗰种形态啦，表情啦，系真系会完全会改变咗，咁你呢一个咧系。即系呢一个古仔其实都好短嘅，应该以我嘅感觉咧，亦都可能系五段五个古仔里面最短嘅一段。咁但系就你见到佢系阿余南，佢系好出色地演绎到角色嘅需要。咁嗰个分别或者嗰个感觉咧，可以完全唔同。咁呢一个系我觉得啊，我觉得睇可能其实睇第一个古仔，我觉得话唔系啩。我俾钱入场睇，睇到一啲短片嘅质素，或者话我平时喺上网都免费可以睇得到嘅，咁好似有啲啊想搣飞界凳咁样。咁但系去到呢一段，我觉得啊 OK 喎，原来即系当中都有啲剃头喎，啲演员 OK 喎。咁呢个系其他一段啦。咁另外一段其实都比较普通，就系讲两个两招无嘥嗰种初恋啦。个男仔唔知咩叫初恋，咁见到个女仔好中意佢。个女仔又想去参加比赛，又要拉小提琴咁样，咁啊又俾人整烂咗条琴弦，咁又去打工咁样。你会见到嗰段两超无差嘅爱情啦，即系其实第三、第四啦，即系总之系嗰一段嘅两超无差，两个比较后生啲演员嗰一段啦。咁亦都系真系好短片式噶啦，唔算太特別嘅嗰段，咁所以嗰段我都略略講講就算啦。咁兩個演員亦都即係做到佢應該要做嘢啦，比較柔軟啊、清潔啊，講緊嗰種學校校園式嗰種暗戀啊，到去真正去嘗試去拍拖啊，咁到個女仔又要留學啊，要分開啊。到嗰个男仔成长啊，咁呢啲其实系一个好普通嘅套路嚟，嗰个故仔，感觉会比第一段更加好嘅，其实比较清新嘅，咁但系就即系以电影嘅质素嚟讲，佢唔算太特别咯，或者我觉得真系都系一个短片上面嘅，可能会好出色咯，即系如果你将呢一段拍成一个短片，你放上 YouTube， 咁可能都会疯传嘅，咁作为电影我去其。作为一个以几个古仔包埋一套电影嚟讲，其中一个佢会称职嘅，咁但系就唔算十分特别啦。咁以另一段啦，开始又讲另一段，我会觉得比较特别啲就系大家比较熟悉啲噶啦，就系梁家辉同埋刘嘉玲嗰段。咁佢哋两个咧，即知道啦，一定系即系拍档得多啦。咁你见到佢哋讲国语，其实咁对于呢两位演员嚟讲，都冇问题噶啦，基本上都拍过好多。咁而事實上，佢哋即係亦都即係國語係已經係 O K。咁可能你自己個人，因為我哋香港人啦，我哋睇開佢做一啲廣東話嘅戲啦，咁可能就會覺得話你講國語有啲別扭喎。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可以接受嘅，即係佢哋始終即係國語唔係爛噶嘛，即係好熟熟好熟練噶嘛，唔會影響佢嘅演技嘅。即係我哋香港人會覺得怪怪咁樣。咁但係。O K 嘅，咁佢嗰段其实就亦都应该系最等本嗰段啦，好似去咗希腊啊，系好似唔系去咗希腊啊，个唔系猎住希腊拍嘅，佢白色小公拍，就讲其实系两公婆嚟嘅，咁但系就个老婆啊，成日都觉得个老公系冇出去滚咧，有冇做呢啲嘢咧咁样，咁佢哋有一个结婚纪念，跟住就扮。一个好似 wallpay 咁啦，扮呢个偷情嘅男女，咁啊一个就呃个老婆，呃个老公咁样一起去到希腊嗰度就 偷情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两个系真系两公婆嚟嘅。开头嗰啲其实就即系其实系想玩一啲玩味啦咁样，扮下呢啲偷情游戏啦。咁去到其实好简单嘅呢一段亦都比较短，其实就系、是、主要就喺嗰个酒店房里边就已经做晒噶啦。咁就系、是、玩 True or Dare 啦，即系就系、是、玩真心话。咁就系靠个呢个对话喺呢一场戏咧，最主要就系一个酒店嘅一个泳池嘅旁边啦。其实大体嘅故仔就喺嗰边发生晒。咁当然有啲就系喺个酒店房里面发生啦，咁样。咁但系嗰个就唔系即系都系啲铺陈啫，到真正大嘅戏轨咧，都系全部喺个泳池边玩呢个真心话咧，就做晒成套戏。咁你会见到又系一个即系突然间又系叮咗嘢，会令到你比较醒觉啲，就觉得哎，你都原来即系演员系真系好紧要，即系呢一段其实真系好简单，其实系两公婆互相喺度语言上边，我问唔问你咧？我问唔问你有冇出过轨啊？有冇出去偷食啊？咁你又会点答咧？你答 yes or no？我信唔信呢？咁呢一个古仔其实就系讲呢一样嘢。咁当然就系因为靠佢两个演员嘅逼力去做啦。咁当然我唔觉得呢套戏嘅编剧，即系呢一段古仔讲嘅对白咧，系好正经。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写得好啲。咁但系即系当然两个演员系救咗呢一个古仔啦。是有啲做作，可能因为讲国语啊，咁感觉系有啲差。但系整体嚟讲，其实系确实佢哋两个之间，即系无论系合作咁多次啊，你知嘅关系啊，等咧系令到呢一段戏咧系好睇咗好多。咁我相信如果你揾啲唔系好识做戏啊，比较清洁啲嘅做咧，其实。未必做到嗰种嘅逼力嘅，因为其实嗰套戏嗰一段戏其实嗰个剪接冇乜特别嘅，其实都系大家互相对咳咁样讲嘢单头咁样。咁但系你见到就系刘嘉玲同梁家辉佢哋嗰个嘅演技咧，系做到嗰种感觉俾你睇，系有一种逼力嘅。咁呢一个系比我想象中有啲估唔到的。因为你知道好多时佢哋拍啲其实都讲真的，即系有钱就收噶啦。咁我梗系拍噶。咁但系咪我好用力、好尽心去拍咧？咁我老实讲，好多套我都觉得唔系。咁但系呢一套我觉得系 OK， 即系佢哋真系可能做嘅戏份又少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可能亦都事实上，我觉得佢哋应该私底下嘅友情啦咁样，系会令到佢哋而呢套戏系更加。即係有合拍更加有默契嘅，咁但係好啦，咁講到咁多咧，咁樣咁就講緊魚腩啦，講緊梁家輝啦、劉嘉玲啦，咁但係呢套戲最好戲嘅咧，最好睇嘅話咧，都唔係佢哋，最好睇就係斯琴高娃，即係呢個你真係冇辦法，就係佢真係實在演得太好，而佢嗰段戲就係、是、除咗佢自己斯琴高娃之外咧。咁仲有啊，黄庆祥啦，有金燕玲啦，咁嗰一段真係实在係最好睇，亦都係嗰个成套戏最后一个故仔，佢摆到喺尾呢，咁当然係有意思啦，咁而且佢特登咁摆到尾呢，確实係sorry 啊，確实係最好睇嗰一段嚟㗎，即係呢个亦都係即係我一直好信奉嘅一个法则啦，亦都係啊系康先生讲嘅就系、是，佢话写古仔啊，或者写小说啊，咩都好啦，总要头好，中废尾正，即系话中间点废都唔紧要，个头要开得好，个尾要写得正。咁呢一套电影咧，咁个头就唔系真系话十分好噶啦，咁中间亦都唔叫废得晒，咁但系个尾咧，佢就系最好嘅。咁其实就讲啊，一个老婆婆不停地帮一个。老公公去找人去相睇，咁最尾亦都揾到即系喺海归翻嚟啦，海外归翻国嘅金燕玲啦，介绍俾呢个伯伯啦。 即系阿华庆祥啦，俾阿华庆祥认识啦，咁样。咁慢慢再讲揭开嘅关系，但系嗰个不停做媒人嘅司任高啊，同埋嗰个爸爸，咁有咩关系咧？慢慢就会拖出嚟，哦，原来佢哋系两公婆嚟嘅，即系话一个相处咗好多年嘅公公婆婆，一对恋人，就好恩爱嘅。咁但系嗰个老婆竟然会不停去揾一啲女人同自己老公相睇，咁所以你开头会见到话嗰个老公好好老实啦，点解佢成日都即系我哋俗啲讲叫弹钟啦，即系对于嗰啲相睇嘅对象唔啱咧？咁慢慢你发觉就系因为佢其实佢仍然好爱佢老婆，佢梗系对于相睇嗰啲唔系点讲嘢啊，或者系即系处处表现得唔系好 enjoy 嗰个嘅相睇嘅过程啊咁样。咁点解咁样咧？就系、是、其实即系你都好老土啦，就系、是、私人高娃有一个绝症啦，就快死啦。咁希望佢死之前可以揾到一个女人嚟照顾自己老公啦。咁呢一个其实嘅戏就系咁简单。咁但系呢三个演员咧，司任高娃、黄庆祥同埋金燕玲咧，确实系令到呢套戏咧系好好睇。真系救事实上呢一个古仔，佢哋呢三个演员系救咗成套戏嘅话，即系。佢将呢个古仔摆到最后咧，你睇完咧，你离场咧，你锯啲啊！你条戏即系都，你起码要俾啲嘢我睇啊！即系唔会真系头先话戒灯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反而我觉得佢唔攞嚟做卖点，我觉得有啲嘥。其实呢一个先系宣传嘅重点，因为呢一套呢一段戏咧系最好睇，真系好自然啦、啊。咁司任高娃唔好讲啦，一个影后，佢真系。做咩似咩？你叫佢演武则天啊，演呢啲深宫一啲好有权力嘅女人，佢 OK 啦。咁你叫佢演呢一啲小人物啊，即系好似之前啲姨妈后现代生活咁，呢一啲小人物咧，其实佢好似嘅，无论啲除佢装扮之外啦，咁又可能呢啲化妆啊、服装帮到佢啦。咁但系之后佢无论系啲装扮啊、语气啊。你真系觉得佢一个大妈嚟嘅，一个普通嘅师奶，一个肥师奶。咁但系佢做到点样关心自己老公啊？点样去揾人去相睇？咁呢啲其实全部都好自然。咁所以其实嗰、那个戏，你见到我好多次，因为小丑小弟都系编剧啦。咁好多时都会好多时喺嗰个戏里面，佢啊谂好多嘅桥。咁但系其实呢一段嘅古仔话俾你听就系、是。唔使太多咩桥咩做作咩点样去扭，其实好简单，好直接。咁但系好嘅演员就真系可以将呢套戏做得好有戏味咯。咁当然你话剪接啊、拍摄啊，当然有影响啦。呢啲技术层面就会有影响啦。但系啲演员你真系嗰啲对白，唔系嗰个演员做就真系唔系嗰个效果。咁呢一段其实就特我。建议大家睇一睇，即系如果有机会睇嘅，你话啊，系咪我成套戏睇晒咧？如果你唔系成套戏都唔紧要，你飞到佢个尾啊！你净系睇司任高娃呢一段咧，都够我噶啦，真呢个系即系已经够抵睇。其实你就系睇呢一段，你三个相对年纪比较大嘅演员啦，咁黄庆祥我比较少睇佢嘅戏，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呢一套戏我睇完之后，我觉得。OK 喎，点样做一个即系木独啊、木立啊、内敛嘅男人？佢明明好中意佢老婆，但系又为咗老婆个心愿，又应承去相睇啊，去做一啲嘢啊咁样。咁呢一段系好好睇啦。咁啊，金燕玲当然啦，即系佢嘅演技，我谂大家睇得多啦。咁呢排都好多嘅客串啦、啊，好似之前《北京遇上西雅图》啊，咁亦都有啦。咁我谂大家睇，就算你有睇《天与地》，你都见过佢演戏啦，或者再旧啲嘅戏啦，咁咁我觉得呢一个组合咧，确实系非常之厉害。咁梁家辉啊、刘嘉玲都被挥低噶啦，基本上。咁呢一段系最好睇嘅一段啦。咁亦都系包翻喺个尾里边啦。咁呢一个就即系亦都系我最点解想即系分享呢套戏或者想介绍呢套戏俾人睇咧？其实我都有同朋友讲话，你其实你中意嗰个古仔，其实 五个古仔里面有好多个古仔都唔系好重要啊。OK，咁鱼腩面，我觉得值得睇嘅，即系嗰个老婆点样都出去玩咧，咁样到最尾翻嚟就同自己老公离婚咧，咁嗰段好睇之外咧，要拣一定系拣《仙剑奇侠传》呢一段啦，一定系最好睇嗰段噶啦。呢一个就系点解我会想讲呢一套戏啦。咁即系讲唔到咁多，因为其实你话系咪条桥好特别，或者啲对白好精景，又唔算。咁但系大家睇咗就知咯，系啊，即系我觉得《仙剑奇侠》其实有啲少少似《无间仙剑》嗰样嘢。真系佢做咩似咩啦？同埋佢讲嗰啲系好自然嘅，啲对白或者动作好自然，好似嘅，即系好似嗰个人物，你真系觉得佢系嗰个人物嚟嘅。咁呢一个真系考功力啦，即系做咗咁多年戏。咁系啦，咁主要其实就讲呢样嘢啦。咁大家就睇下有咩方法搵翻嚟睇啦。咁一定有方法搵翻嚟睇嘅，系咪？啊，即系无论正途或者系邪道啦，我相信大家都搵到方法睇嘅。咁呢套戏唔好因为即系见到话要几大陆气息，咁就觉得啊唔好睇啦咁样。咁就多句啦，我唔系好中意即系未看先评啦啲嘢，即系可能都系感觉嚟嘅啫。你睇咗先算啦，你睇咗你当然知啊嘅话咧，你中意唔中意啦。咁你未睇就唔好即系批评得咁紧要。咁我自己睇咗，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古仔冇咩特别噶啦，桥冇咩特别桥噶啦。咁但系演技上面，大家就可以即系欣赏下啦，留意下啦。咁会有惊喜嘅，系啊。咁所以就真系可以飞住睇嘅。如果你唔想睇之前嗰啲，你飞啊，飞到尾啦。咁嗰 part 都好似廿零三十分钟嘅《仙剑奇侠》嗰一段。当然即系如果喺编戏剧上面，我觉得或者我写法，可能我会再写多一两场戏，系令到佢嗰个人物会再突出啲，或者佢中间嗰个冲突啊，嗰个情感位会再激啲咁样。咁但系可能就系因为咁平淡，你更加见到嗰啲演员嗰个嘅功底功夫啦，系咯。咁主要就系咁样啦。咁呢一套戏就讲咁多先啦。咁今日节目都讲咁多先啦。系啊，咁嚟緊我會希望或者可能會錄翻多啲節目啦，因為始終太耐冇錄咧，就真係有啲生疏嘅。咁但係大家對於我即係嗰啲打機片啊、抽蛋片啊，有咩感覺咧？有咩意見咧？都可以留言俾小弟啦。係，因為就冇咩人同我講，可能睇翻嘅都係自己啲朋友啊、自己同事啊咁樣。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係咪真係大家中唔中意睇，或者大家覺得点样呢？咁样，定系即系想我做多啲，做翻多啲一啲讲电影或者讲佛教嘅一啲节目呢？咁样，大家真系可以踊跃留言啦。有冇揾到我方法都得噶啦。话俾月峰听究竟大家觉得点样啦？好，今日讲到咁多先，系咁啦。我睇下一阵会瞓懒觉啦。拜拜。